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答案。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我是雅娟，今天为您继续请出两位嘉宾刘颖浩南。 听众朋友们，相声演员刘颖在这里向您问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相声演员浩南祝您一天心情愉快。 不错，这二位的这个问候都蛮专业的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知道现在虽然你们在相声事业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尤其是这次的央视第五届全国相声大赛，你们拿到了三个奖项，而且都是一等奖，可谓这从艺之路也是现在慢慢蒸蒸日上。可是我们都知道这成功背后的故事都是很不平凡的，有很多的艰辛，尤其是对于刘颖来说，我觉得可能对你了解的人知道，起初做科学艺，后来曾经也有过放弃，再后来重新回到相声界，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对相声有着那种深刻的感情，情有独钟，就怎么我也搁不下，是吧？ 这个最著名的最亲爱的主持人，我更正一下，不是放弃，还是什么呀，充电去了 啊！充电啊， 也是一种那个时候年轻，觉得要学的更多呀，就是求学的心态。完了最后呢，把自己这些经历啊、历练一下啊、沉浸一下，拿出来再搬到相声。因为相声演员，只要你是爱，不是喜欢，我觉得喜欢跟爱有区别。爱相声，你真的一生离不开相声。杨少华老师有这一句话：相声哈就是细菌。你沾了它，你一辈子想消毒都不成。他说的这是对的， 真是。 一旦你就是说真的爱他了，你对他就有无限深厚的感情。而且相声演员呢，我老形容真爱相声演员的相声演员呢，就是蜜蜂，相声就是花朵。但是我遵循一个道理啊，蜜蜂采花不伤花蕊，不伤花根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相声里摄取很多的营养来我们为大众服务，但是你不能把这个相声变得很偏颇。相声为什么让我们这么热爱呢？相声不单的观众认为啊，相声就让我乐， 让我这个开心，这个观众这样理解是对的。 嗯， 但是作为相声演员这样理解呢，可能 有点浅显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因为相声有很多内涵。 嗯 啊，相声有很多寓意啊，相声有很多功能。 对， 因为我理解的嘛，相声里边包含文化功能。 嗯， 就是你说出来站台上说这东西，首先让观众得信，怎么才能信呢？就是你得有文化。 嗯， 你对你这个要诉说的这个主题，这个人物，你刻画得像观众才信。有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就不明白，我们小时候演出的小人打架的，哎，我今天给你说的相声，其实观众就觉得你小孩你会什么呀？但是就看他可爱，但是就远离了你要说的主题。 嗯， 所以呢，我们遵循就是什么，不在这个年龄段不说这个年龄段的节目。 明白。 哎，这个是它的文化功能，还有娱乐功能。 嗯， 你必须得一段相声，你得有包袱啊，你真的得让观众乐啊。你说你观众不乐，你坐着听你做报告呢，所以它得有它一定的娱乐功能。最主要的相声，占的篇幅最大的是社会功能。 嗯， 相声演员说出了这个节目得有寓意。相声演员说出这个节目得有深度，相声演员说完了以后得让人乐了，以中乐后呢得有一种回忆。比方说我们经常说马三立老师的， 嗯， 侯宝林老师的， 对， 比如说侯伟文老师的，有一些经典名段，挠挠啊，醉酒啊，小眼看世界，你听完以后为什么很多听众对他们记忆犹新呢？就是因为他刻画这人物，我逗你玩，实际逗你玩后边有很多层意思，您才能记住。如果光光是一句台词，我觉得让您记得这么清楚就不太可能。 没错。嗯， 所以相声有很大它的魅力。 对，真是这样。 哎，相声艺术呢，就是一个演员个人的魅力艺术嘛。 就比如说您二位，就是有一段作品，我一直都觉得他在你们的新作品当中也是很出彩的。 嗯， 也特符合你们两个人二人的特点。 嗯， 就那个减肥一家人。 哎， 哎，你说是不是？也就是其实现在你看疯狂，甭管瘦的胖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现在胖，我要减肥，都把减肥挂在嘴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不妨给大家来推荐你们俩的这个作品，让大家来听听相声它真正就是在这个我们大家听的过程当中，它还给我们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色彩。 好， 嗯， 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来收听刘颖来讲述张浩南一个真实的减肥故事。 没错，这更爆料，咱稍后见。 为什么鞠这么多躬 啊？ 没想到。 是 啊，谢谢大家。 啊， 你说我牵着这么一个上来， 什么叫牵呀？ 人家刚才那个四个美女加一个帅哥，掌声也不过如此，是不是？他这样的，你看，咱们来演出，荣幸。你穿个是不是带条的，显得身材好一点，非要穿白的。您看看这，你别舔着，你吸口气，吸，别吸了，后边出来了。 哈，你这， 是不是你这有点，兄弟，你有点过。你看人家声明一下啊，他这个身材不是喝红星这样的，他是跟孟凡贵老师吃庆丰包子这样的。 你提这干嘛呀？ 啊，这么胖，您别看这么胖，这么胖有原因，这是家里遗传呐。 啊，对， 哎，他媳妇儿就胖。 哎，有这么遗传的吗？ 啊，你这个，您别看这身材，这肚子。在他们家这就算骨瘦如柴的。首先说他老父亲，哎呀，他爸爸那个老头远看就是一堆肉，近看肉一堆，吨位大了去了。 有多大呀？ 有多大，这么跟大家形容一下吧。 嗯， 每天早上起来，公园一帮老头围着他爸跑圈。 哎，行了哎，行， 师傅，师令， 就别数着了， 吨位大了去了啊！第一回我见他爸爸， 你别学嘛了， 我都震撼了。难道天底下还有比他更胖的人吗？ 没有了。 后来看见他妈跟他媳妇儿，我哭了。 怎么了？ 还真有， 这娘俩吨位更大是吧？ 可不是嘛，那街坊四邻都给你们家起外号了。 那管我爸叫什么呀？ 肥佬。 我老子又挺肥，我妈呢？ 肥婆啊。 我媳妇儿 肥仔。 哎，我媳妇儿是女的。 那胖子都分不出男女了， 至于吗？ 哎呀，平时全家人不敢一块出门 啊， 怕街坊邻居议论呢。 议论什么呀？ 哎，二姐快看呐，今儿肉联厂又要搬家了。 谁这么缺德呀？ 没办法呀，所以现在他们全家正集体减肥呢。 啊， 这 谁？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们家正减肥呢？ 本来就是啊，你看你天南地北的慰问演出，你都半年多没回家了吧？ 是啊， 所以你哪知道啊？哎呦，那天他爸爸给全家人开了一回减肥总动员的会议。 哦， 他们老头坐地上。 不不，等等会儿，我爸怎么坐地上啊？ 嗨，买不着能禁得住他的家具。 那是凳子又坏了。 他爸爸坐地下， 这什么意思？ 肉坠的横，拿手托着点。 嗨，怎么回事？ 鼻子里肉多呀， 全赶一块儿了。您说说。 我老伴儿啊，闺女，咱们的肥肉每一天都在无组织无纪律的生长。 哦， 体重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很囧。 您就别拽了， 我再也不能忍受邻居们给咱们写的那副对联了。 上联是 狮子脑袋猪的嘴， 下联 伙夫肚子象扑腿， 横批 八戒转世。 谁这么缺德呀？ 哎，他妈一听就急了，这是谁说的？这是谁说的？你快告诉我，我跟他没完。你倒是说话呀，二师兄。 哎呦，你就别二师兄了。 人家他爸爸一摆手，甭管谁说的， 嗯， 咱们得知耻而后勇，再不能这样超容量下去了。 嗯，我爸词儿还真多。 所以第二天开始，他们老父亲带头减肥。 哦， 到这个盲人按摩院。 上那儿干嘛？ 哎，中医按摩减肥吗？ 那能管用吗？ 什么办法都得试试啊。 嗯， 挺早他爸爸去的，啊，躺在了按摩床上，人家盲人师傅一进来这样。 真有生活。 走到跟前儿，把袖子往起来，把手腕他爸爸肚子上一按，噗，当时眼睛就睁开了。 怎么回事？ 手没了， 怎么全进肉里去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怪物史瑞卡吗？ 我拿我爸当怪物了。 啊，按摩师傅拿出包饺子和面的劲头，揉了不到一个月，不错，他爸爸瘦了20斤。 哦，不容易。 是效果好吧？要说你媳妇儿也不闲着， 她也减。 哎呀，她媳妇儿在家，人家练瑜伽。 哦， 呵，整天带着那么一马屁三儿。 我的，别等会儿，带一什么？ 马屁三儿？ 什么马屁三儿？ 做广告啊，俩白线，有一铁盒，里边什么传的有什么音乐，一放就那个。 那叫 MP 三。 后那第一个字母念 M。 您就认识那屁是吧？ 不是，我不懂啊，我不懂，反正就带着那个，每天他媳妇儿带着那练瑜伽，冲着墙，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练气呢， 噔噔噔噔噔，杜克海尔，杜克海尔， 结巴呀， 调整呼吸吗？ 那也没往外吐字儿的。 后来又听说骑马减肥， 嗯， 二话没说，马术俱乐部报名。哎呦，他媳妇儿骑马那姿势太搞笑了。 怎么了？ 肉多呀，马上一颠，那肥肉上下翻飞，离远了一看呐，就跟那麦浪似的。效果真不错，不到一星期马瘦40斤。 马瘦40斤？ 哎，你岂止这个呀，那马让他媳妇儿压得口吐白沫了。现在这多管闲事儿也多， 怎么了？ 也不知道谁用这手机就给拍下来了。 嗯， 这段视频发到了网上。哎呦，网友看完以后这头骂呀。 怎么骂的呀？ 这娘们虐待小动物。 嗨，那马是小动物啊， 跟你媳妇儿比就是了。 没听说 了。哎，要说他们家减肥最成功的， 嗯， 还得说是他们老太太。 我们老太太也减肥。 哎呀，你妈， 嗯， 老太太讲究啊， 嗯， 人家到减肥中心去减。 哦， 大家都知道，一般这个减肥中心都在一个很豪华的这么大厦里头。 是， 老太太早上起来，穿好了衣服啊，穿好了鞋，她走进这个大厦，往电梯跟前一站，电梯门没开呢，保安过来了。大妈，请您坐货梯。 哎，对。这货梯载重大是吧？ 啊，坐吧。走货梯跟前一开门，呀，没人。往里一走，就听那电梯滴滴滴滴。 怎么回事？ 这超载了。 一个人就超载啊。 进了减肥中心，大夫见着他妈还夸呢。 怎么说的 呀？哎呀，伯母啊，你这个身材很唐朝吗？ 哎，行行行，你就说怎么减吧。 啊，据我多年的经验 啊， 你这个身材用一般的减肥方法是不管用的。 那怎么办呢？ 只能进行吸脂手术。 什么叫吸脂手术啊？ 抽脂肪啊，有一大皮管子，上面一铁头，往你妈肚子里一插，往外抽油吸脂。 那多疼啊。 是啊，你妈也害怕呀。手术之前为了给自己减轻压力，自己还念念有词呢。 怎么说的呀？ 我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忍住，为了家族的荣誉，为了能够扬眉吐气，等待我胜利的消息吧，二师兄。 哎， 这时候大夫一开关，就听这机器 吸力还挺大。 再看你们老太太肚子， 这就没了。 后背 没了， 俩胳膊俩腿腰屁股 行了，你赶快关机去吧。 想关不上了，机器发生故障了。 那你拔管子呀？ 太紧拔不下来呀。 哎呦， 这腿吸油连瘦肉都吸出来了。 哎呦，这不受了罪了吗？ 一个小时以后再看他妈 猴是吧。 回家以后他爸爸坐地都不认识了。 哎，等会儿，我爸不是减肥了吗？怎么还坐地上？ 又反弹了， 白忙活了。 他爸不认识了，他妈急了，伤心 了。别，你别比划了。 难道你真的认不出来我是谁了吗？ 那眼睛上没那么多肉。 愣了半天。大师兄， 嗨。 所以全家人的减肥希望破灭了。将来就看你的了。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怎么了？ 今儿你吃不干净东西了是怎么的？啊， 这不高兴跟大家伙聊天吗？ 有这么聊天？会聊天不会？ 急什么？不会聊天。 不是，你让各位看看，各位您看看，就这肚子啊，这要插上翅膀它就是蝈蝈。还我妈抽脂，你最欠抽脂的吗？哎，你抽一半抽这样，相声里你还占一怪字呢。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我们家你都说遍了，你说我行，你别说我们家呀。 那行，说你我最有发言权。 你有什么发言权？ 我跟你说你减肥我就气把一出来。 怎么了？ 您看我老跟他合作，这么胖身体负担多大呀，我老关心他。我说你得减肥，你跟大家伙说说，你说哪次我买了减肥药我不是先让你吃的？ 你那是让我试吃。各位，一天让我吃八种减肥药，吃之前我180，吃完我变250了。 我亏心啊！你说我不给你挣，我不给你挣。上回我听说人家中医针灸减肥多贵呀，钱我花的，我是不是带你去先让你扎的？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是拿我做实验。进去之后，大夫给我扎了10000多针，打远处一看，我跟那肥刺猬似的。他看见我那痛苦表情，他不扎了，他跑了。 你没意思，你那人没意思。 我怎么意思？ 后来我又听说人家说蹦极减肥，我是不是带你去的？蹦极忘了，那回忘了， 去了。 蹦极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100多米的台子，人站在上面，两只脚拴上绳子，完了从上面往下跳，当头离地面有1米远的时候，这绳子就绷紧了，烫就把人弹起来了。 说这怎么减肥啊？ 据科学家研究认证说明 啊， 在绳子拉紧的一刹那，这人可以从浑身的汗毛孔往外甩油。您说这肚子能甩出多少回油来？ 那甩 油我带他去了，他钱也交了，给他绳子绑好了，他胆小不下去了，我还得哄他。我说兄弟，你挪两步，你往前勇敢的走两步，你这样，你把眼睛一闭，什么都过去了。 可不是过去了吗？ 你真的，你听话，你乖，你看就这边上，你下去， 好，愣给踹下去的。 耳轮中就听空中啊， 这不玩命吗？ 这声惨叫，呜， 怎么回事？ 10公里之内的鸟都惊飞了，绳子拉紧了。这时候再听他在空中啊啊啊，吃他吃他。旁边一小孩这时候喊了一嗓子，我们大伙儿全乐了。 喊的什么呀？ 哎呀，快看，天蓬元帅！ 去你的吧！ 谢谢这么热烈的掌声，我们还请二位回去。豆根的刘颖呢是李金斗老师的大徒弟，浩南呢是那李建华老师的徒弟。来，掌声再次欢迎他们，来一个翻场小段。 哎， 这次我们俩合作， 对， 三分钟每人占一分半。 哎， 在这其中我选择的是说， 我选的是学唱。 哎，我体现的是传统， 我表现的是时尚。 哎，我说一段代表相声的基本功贯口。 我这个学唱呢是表现相声的观察力模仿。 哎，我说一段爆茶名，这是我自己创作的。 我模仿的是歌星，这是我模仿别人的。 哎，我这段爆茶名里有很多茶叶的名称可能大家没听过。 我模仿的歌星是谁不用报名，您一听声就知道。 三分钟计时，咱们现在开始。 开始。 洞庭碧螺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信阳毛尖，庐山云雾，安溪铁观音，武夷大红袍，云南普洱，君山银针，六安瓜片，这是中国的十大名茶。还有南京雨花，太平猴魁，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眉，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仙玉毛峰，蒙顶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眼乌龙，探北乌龙，元首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沪苏红、安红。传统红翠茶，大金岭红茶，茉莉香茉莉茉莉针，茉莉行须，茉莉寿颜，茉莉葫芦，鲜贝土著，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朱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杜鹃毛尖，鸠坑毛尖，坛塘毛尖，索溪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阎霸毛尖，北港毛尖，鹿原毛尖，桐柏毛尖，扶余毛尖，圣峰毛尖，白马毛尖，长龙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绿绒毛尖，千株毛尖，千株碧毛尖，映山疾风毛尖。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眉不开口，眉不说话，眉心怎么想？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啊，有的时候真的好像明天再洗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如果他还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天亮智慧人生，天亮希望的灯，让所有的梦从此不再懵懂。 最后还要平安归来，归来告诉你那一件亲亲，我的宝贝， 是你让我看到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不见不散，彼此彼此彼不见不散，来吧来吧来吧，一起舞蹈，什么烦恼可以将我打扰，来吧来吧来吧，多么逍遥。 哎，时间快到了，今天贯口模仿就到这里，咱们下回接着来。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直接 讲，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啊，抛开那苍白，我记得舒服喝的管那苍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我是雅娟。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刘颖和浩南表演的减肥一家人。哎呀，我当时在现场，因为去录音嘛，我觉得他们俩这段作品太精彩了，尤其是这浩南特在他身上能出戏能出彩。那通过这个刚才刘颖这个上面拴了个扣子说要好好爆料一下这浩南减肥真实的故事，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好好来了解一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趣事儿。 哎，那太多了。 嗯，太多了。 相互揭发嘛，我先揭发一下张浩南嘛。 对， 我们上 赶紧爆料， 就是我跟雅娟说的比较多。 嗯， 下一期我再来揭发一下浩南的这些英雄事迹呢，由张浩南的自己来坦白一下。 嗯， 其实浩南呢形象好， 确实好， 确实好，因为 难得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啊， 难得的好。因为什么？他这种胖，他这种在台上显露出来的这种表现呢，不是假的。还有的时候浩南虽然话很少呢， 这你别乐，这是真的。 但是浩南站旁边呢，他有那个我们内行讲究那范儿。 嗯， 但这种范儿呢不是说一朝一夕的功夫，他怎么来的呢？这得感谢张浩南原来曾经有一大段业余的时间很喜欢一个主持工作，当然说不是电台主持了。 吓我一跳哈，这是我们同行 要抢行是吧？ 没，不是电台，不是电台。 浩南小的时候特别热衷于搞一些平时的喜庆娱乐活动，就是婚庆主持人。 哟，红事主持人， 是全国十大金牌婚礼主持人之一。 哎呦，我还以为之首呢。来吧，浩南，隆重请出。 当 然，婚礼司仪啊， 哎，对， 这挺难当的，真的。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哎，雅娟，你给我主持一婚礼，我真不敢接。 婚庆主持这个东西确实很难，它有很多不可预见性。其实它跟相声也是通着的，因为我原来的主持呢，也是最早刚开始主持的时候，也是拿一套词儿背下来， 嗯， 给人家到那儿照本宣科，哗一念，然后这当然不能念了，就是说照着这词儿给背下来，然后就算主持完了。但是呢，慢慢的觉着呢，这个呢。嗯，市场不再需要这个了。 对， 需要那种比较随意的。 嗯， 其实我现在给人主持婚礼呢，就是一个概念，一个非常盛大的家庭聚会。 哎，我觉得这个概念不错，还真是这样。 只要能够体现出一对新人的爱情， 嗯， 体现出这一家人的亲情， 嗯， 还有跟所有来宾的友情， 嗯， 这三个情体现出来，这个婚礼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婚礼。 我特发现你特喜欢情这个字。 哎，对。他们都说我 情深深雨蒙蒙吧。你通过浩南的这一番话，刘颖哥，你是不是觉得浩南真的是在婚礼这个主持上绝对是专业的？ 所以你看了吗？ 总结得好， 他是不可小视的一个 不可小视的婚礼主持人才。 哎，没有，相声人才， 相声人才。 浩南呢，通过对自己这种业余爱好呢，他在里边呢提炼了很多精华，运用他的相声表演事业当中来。这种情况呢，其实就也是给相声提供了这个很好的 很多素材。 没错，我要说我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富强有一段。 哦， 对， 我挺喜欢那段。 那段是什么来着？ 关于婚庆的， 给您 给您 道 喜，给他捧哏的是常亮。 对， 对，我想起来，我们还真是有这段。行，那我们就找找翻翻这音像库，把这段送给大家，给您道喜。 哦，司仪， 哎，看见没？哎，你也得有啊。 我 结婚嘛，是吧？咱们先演习一遍啊！来，新郎， 这是我的， 哎，盖上啊！ 对， 哎， 男左女右， 哎，这还新娘，这个我看看。 哎，这 你卖苹果，你干嘛？ 这你也给我吧， 妈。你带俩， 我带这边。这怎么这么结实？这个这谁粘的？ 你带上我瞅瞅，好看吗？ 嘿，不错啊，雌雄共体，哎，多好！ 咱们就这一演练嘛， 啊， 正式开始了啊， 可以可以。 现在咱就开始了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女士，在座的潇洒的先生、高贵的女士、英俊的小伙、漂亮的小姐，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各位在场跟不在场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志们， 嘿，听您的嘴皮子， 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葬礼。 葬礼， 口误口误啊！ 哎 啊、 哦， 婚礼， 说清楚啊！ 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一个人的婚礼。 啊，这结婚有一去人的吗？ 不是，你看你俩人， 我知道你媳妇也没来。再者说了，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呀。 你 随便说一个名字，先代替一下 啊。你早说呀、哎！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跟鲁智深的结婚典礼。 不许和尚！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媳妇叫什么吧？ 咱们就是让过去啊， 这他让过去了。 这 咱重新开始啊。 哎， 不是跟大伙吹牛 啊，今天这个婚礼可不是一般的婚礼。 那当然了， 这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婚礼。 嗯， 一个与时俱进的婚礼，一个不同寻常的婚礼，一个非同寻常的婚礼。最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这居然是由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组成的婚礼。 对对，不是废话吗？ 啊， 俩男的那叫说相声 啊。对对对，我想作为新郎常亮，今天一定非常的高兴吗？ 哎呦，我太高兴了！有这么多亲朋好友来参加我的婚礼，我高兴极了。 没错没错，在座的好朋友可以称得上是八方来客， 人来的多。 但甭管您是南来的 啊， 北往的，大陆、台湾、香港的，走东的、串西的，坐车、开车、打的的，教书的、上学的，马路旁边修鞋的，上班的、打工的，自由市场卖葱的，开公司的，当老板的，贪污腐败判死缓的。 哎呦，我认识都什么人呢？ 怎么了？ 您听清楚了啊！今儿来的一位坏人都没有。 对对对对，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都是新郎新娘的同学、同事、亲朋好友， 都是我的好朋友， 跟你们俩都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呀、啊， 但我敢保证，没有一位跟新娘子有不正当关系的。 对，有一位我揍一位。 啊，您先别着急啊，我首先为您隆重介绍一下新郎常亮， 就是我， 那可以说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是这么一位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的确确、如假包换的这么一位小帅哥。哎呀， 稍微有点过、啊， 一点都不过。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想当初著名歌星李娜，就是因为她退隐歌坛出了家的。英国王妃戴安娜因为她情急之下出了车祸的，一代天王张国荣因为你彻底绝望跳了楼的，基地首领拉登 你为什么？各位 高不高？ 就我这模样值当的吧？ 不是啊，那行，咱不介绍你了。再看看新娘子，那可以说是婀娜多姿、妩媚动人。 是啊， 想当初著名歌星就是因为她， 就别说了。但是说不定谁倒霉了 啊！你这人太难了。那你到底要求我们这婚庆主持人什么样啊？ 您认真一点 啊， 热情一点行吗？ 啊，动情啊！ 对呀， 你早说呀！你要说的动情，我是高手。 是啊， 下面我得给亲爱的朋友们来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煽情婚礼。 太好了！ 哎，不过需要你的配合 啊啊！ 你得给我演奏一下音乐， 烘托一下气氛。 现在咱就开始啊！ 来 来啊！奏乐。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你演奏的什么音乐？ 婚礼进行曲啊。 废话，这音乐我煽得了情吗？ 那你要什么音乐？ 我告诉你啊，这个音乐你得这个哎深沉一点，想想。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这叫温柔一点，温柔一点。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再悲壮一点，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不是，再凄凉一点。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就是这音乐，就是他， 这行吗？ 太合适了，现在就开始煽情婚礼。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各位亲爱的朋友， 棒棒， 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结婚典礼。 今天前来参加常亮结婚典礼的有我党、我军以及各大工厂、矿山、企业事业单位的群众代表，多达500多人。这其中有相声艺术家姜昆、李金斗、侯耀文、回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女凭生活非常的困难 啊，这倒对，我也过过苦日子。 祖孙三代同住在只有3.68平米的房间 啊，我们家都站着睡觉， 房子是小了一点， 嗯，比火柴盒大多了， 但是仍然感到十分的舒适。 哟，连腿都伸不开，还舒适呢。 一家16口人， 嗯， 就盖一床棉被。 对，我们一人就盖一个脚趾头。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 嗯， 你的父母仍然为你的成长操劳受累。就说你的父亲吧，他老人家每天都要穿梭于北京各个繁华街道的十字路口，在来来往往的汽车森林中坚守岗位。 我父亲是交通协管。 嗯，你爸爸往汽车里扔名片。 哎，你爸爸才发小广告呢。笑话。 最不容易的就是你的母亲。 我母亲怎么了？ 老人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北京各大地铁的出入口，成千上万的旅客会在那里看到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妈妈，怀里抱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只要有人走过来，你妈妈就会主动上前搭话。 说什么呀？ 先生， 嗯， 要光盘吗？ 我妈卖别的呀。 我站了一天一张都没卖出去啊。 那是卖不出去。 谁说的？临到傍晚突然来了一个人，说有多少他全包了。 哎呦，这下可好了， 这回可惨了。 怎么了？ 来那位是城管。 哎呦，不是倒霉催的吗？ 由于光盘被扣之时负债累累，你的妈妈出门躲债，直到除夕的夜晚，那天是北风呼啸，大雪飘飘，你的妈妈一步一个脚印走回家，这时你站在门口，妈妈一把把你搂在怀中，看你冻得瑟瑟发抖啊，妈妈急忙擦去你头上的热汗。 哎，我发药了呢。 怎么了？ 什么月份我冒热汗呢？ 哦，对对，是擦去你脸上的热泪。 啊，这还差不多。 看着你冻得通红的小手，妈妈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脚上的塑料凉鞋，套在了你冰冷的小手上。 我们家神经病。 又怎么了？ 什么月份穿塑料凉鞋呀？ 这人不讲理是不是？ 啊， 这不说明你们家生活艰苦吗？ 再苦也没苦成这样啊！ 大伙儿都听见了，这是你让我煽情的， 煽情你煽这个？ 怎么了？ 这是什么日子？ 你结婚呢？ 我结婚你得说的高兴的、喜庆的、热闹的。 啊，行行，你别着急，下面就热闹了。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婚礼达到了最高潮，下面大家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郎把新娘背入洞房。 还得背 啊！哎，来来，动乐 啊！ 快走，当个啷当个哩个哩个当。噔个啷个哩个哩个哩个哩个噔， 办喜事儿， 噔个哩个噔， 美滋滋儿， 噔个哩个噔， 弯腰背起了新媳妇儿 啊，噔个啷噔哩个哩个噔个啷个哩个哩个哩个啷个噔， 最后我使了一个千金坠儿， 噔个噔个噔个哩个哩个噔， 猪八戒就累出了汗珠子儿， 你知道吗？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Thank you.

的是自己。遭遇，边想边走，边走边看，我想不想你某个伴侣？我跑到哪里去？我回到哪里去？我应不应该羡慕你的邻居？自言自语，想对着电话唱一首没人懂的歌曲。天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微笑着欣赏动人的悲剧，可是天知道我已给出莫无常的情绪占据。想念你的副作用我想不起、yeah, yeah、爱上你的副作用我爱不起、yeah, yeah、我为你看不清楚，想不清楚，说不清楚，搞不清楚有没有呼吸。我为你听不清楚，问不清楚，摸不清楚，那个是 穿越了忧伤，打开爱。 用心，吉祥何妨，好多思念想要对你讲，瓶中心随波飘飘荡荡，希望终点就在你心上。 相信爱不必问别人， 我不相信非要